我们就是这样，吃饭花上百元，只要感觉还可以，会觉得很便宜，但买书花50元，会觉得很肉疼。饭是必须吃的，而书则能省则省。我们的大学生说起来也算是读书人，但每年花在饭店里吃饭的钱，绝对要比买书不知多上多少倍。大学内外的饭店开一个火一个，即使价格比其他地方的贵上许多，尤其是大学里面的饭店，但一样天天爆满。可是谁见过大学书店有如此的人气？在大学生活的人们，除了那些特别贫困又无力打工挣钱的人外，好像有无数的旅游聚会吃饭，什么生日啦、老乡会啦、师生会啦等，即便什么借口没有，也有可能出来搓一顿。现在这种聚会据说时髦的已经改 K 歌和泡茶楼了，但这些地方大多也是连吃带玩，所以依然离不开一个吃字。当然大学里应该提供给学生所需阅读的图书，可是我们的大学原本图书资料就不足，在目前大学疯狂扩招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可能了。的确，我们应该痛责那些主歧视的肉食者，他们应该负主要责任。但是反过来，难道我们已经进入大学的人就只能在怨天尤人并吃喝玩乐中等待吗？没有这个经济实力者另当别论，而有这个能力的人，对于可花可不花的吃喝钱可以舍得，对于关系到自己学业前途实际上必须花的买书费用可以省掉。扪心自问，难道不觉得我们有点奇怪吗？古语道，民以食为天，这在吃不饱的情况下是对的，但如果已经吃饱了还要以食为天，那就有点问题了。不识字的好处，人能用符号表达意思，到底是福还是祸，其实并不是一个有确定答案的问题。传说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天上往下掉小米儿是好事，知识可以带来财富，殷墟甲骨文多为巫师的手笔。不嫁不色，胡曲河300禅溪，人家识字。但是鬼夜哭则不是什么好事。小时候听大人讲鬼故事，听到鬼夜哭八成祸事来了。知识既可以带来财富，也可以带来灾祸，就人类整体而言如此，个体的人也如此。闲来无事，翻了一本老红军的私人回忆录，此人虽然级别不高，但在延安期间由于学过厨师，长期在后勤部门工作，因此见过的事多，见过的大人物也多。由于级别不够，没有组织上给他配人撰写，只是由他个人口授儿子记录下来的，因此就没有那么多顾忌。说起来，可以了解延安生活的诸多细节，值得一说的事很多，但是我最想说的却是老人有关识字的经历。老人是个红小兵，12、13岁就跟上红军，他所在的川陕红军在张国道领导下肃反肃的凶，红军里凡是出身差一点的就有危险，而检验出身的标准之一就是看这个人识字多少。当然北大毕业生张国道是不在其内的，因为他是最高领导，虽然识字多了有危险，但军中却办识字班，教那些文盲战士识字。我们这个红小兵学习很卖力，成绩突出，但是识字教员偷偷地跟他讲，不要这么卖力，识字多了当心被当反革命抓进去。他正在疑惑，识字教员就被肃掉了，识字班无疾而终。从此而后， 洪小兵再也不敢识字。到了延安，给首长当公务员，首长教他识字，不干，送他去学校学习，不干，最后只学了一手厨艺。结果到了延安整风期间，不识字的好处显出来了。他回忆道，我没有文化学历，历史清白，审干审不到我的头上，整个杨家岭的干部就属我吃得饱睡得香，既不考虑如何去整人，也不担心被人整，悠闲自得。整风审干负责人之一的邓杰在大会上宣布，从今天起，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的同志一律不准走出杨家岭的大门，谁有什么事情要办，去找李耀宇（回忆录作者）同志，让他替你们去外面办去，大家尽量克服一下，全力整风，清查特务。李耀宇口述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第145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这是何等的幸福，众人皆求，我独逍遥，不许外出的人不是挨整就是整人，整人者复被整，被整者再整人，自杀的、跳井的、鬼哭狼嚎，独独自家可以置身事外。如果优越本身就意味着幸福的话，那么这种鹤立鸡群、独获自由的感觉，大概人世间没有多少人能得到。诡异的是，得到这一切仅仅因为这个人是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大老粗，出身寒苦加大字不识等于忠诚，这样的等式什么时候建立的？大概很早，唐明皇信任安禄山，原因之一就是他出身苦，不识字儿，不懂礼仪，连饭桶裙带宰相杨国忠都看出安禄山要反，唐明皇还是信任如旧。安史之乱后，唐朝藩镇割据，节度使们却犯唐明皇一样的毛病，所用的牙兵及宿卫都是粗豪而不识字的精壮汉子。时间一长，尽管好吃好喝好招待，牙兵却大有不稳之势。逢年过节，节度使要打着牙板给牙兵们唱小曲儿解闷，这也不行，牙兵说反就反，换领导就像换自己的破靴子。唐明皇不傻，在唐朝皇帝里面，老人家要算聪明人，各个藩镇也不傻，相信老粗忠诚，易于操纵，也不全错。在老粗被任用之初，甚至可以说相当对头，老粗朴实忠厚，少假恩义，人家可以忠诚的像狗一样，一副死心塌地的模样，有哪个统治者不为之心旷神怡？糟就糟在人是会变的，朴实的老粗一旦发达之后，很容易发生变化。民国的军阀中，冯玉祥最喜欢用老粗，不喜欢用军校学生。招兵的时候，一看脑后有没有小辫儿，二看手上有没有老茧，选军官更是如此挑选。平时狗子后儿的叫着，想骂就骂，说打便打，亲昵的如自己家的儿子孙子。冯系的军队没有做大之前，军队的凝聚力大得了不得。北京政府撤掉冯玉祥这个混成旅长，全旅官兵一致反对，新旅长就是没办法旅任。可是到了这些狗子后儿都混出模样来了，他的话就不灵了。在蒋介石金钱美女银弹肉弹的攻势下，一个又一个离他而去，害得他感慨道，西北军朴实能打，但是就有两样不好，一是见不得钱，二是见不得女人。不过固然有两个见不得的毛病， 聪明的统治者依旧喜欢老粗，统治阶级还是靠着他们踏实。道理很简单，这些人对上面不会有思想的歧义，不会怀疑领导的正确与英明，赞美起皇帝的心意来显得那么诚心诚意。所以识字的必须整，思想改造多少次都没有够，活到老改造到老。有些倒霉的到不了老就见了马克思，那也没办法，但是老粗就没事，基本上用不着改造，就是犯了错误也多半赖别人，被资产阶级拉拢或者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正因为如此，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中国是唯一一个长时间完不成干部知识化的国家，其干部队伍是所谓的知识分子干部和工农干部长期共存，后者领导前者，后者改造前者，后者具有充分的合法性和自豪感，有事没事胸脯一拍，老子是大老粗，斗大的字不识一筐，怎么样？任何国家机器都存在忠诚和效能的矛盾，造反的时候忠诚优先可以理解，轮到自己当家做主了依旧忠诚优先，不顾效能多少有点令人不解。唯一的解释是，国家在某些人眼里其实不算个什么东西。梁启超和胡适的医疗事件，人们对某一事物或者某个人群的判断往往受自身经验的影响，上某个机关办事受到冷遇，从此对这类机关都没好印象，被某个地方的人坑了，也会导致对这个地方的所有人都失去了信任。生病找了中医治好了就一辈子笃信，如果摊上是西医治好了也一辈子笃信，甚至爱屋及乌。前些年研究晚清教案的时候，发现很多人入基督教往往是碰巧生病被传教士医生治好的缘故，入教时对基督教一无所知，入教之后也不甚了了，但对教会的虔诚却至死不渝。不过有两个大大有名的人却不这样，一个是梁启超，一个是胡适。很多人都知道梁启超1920年代末死于医院一次失败的手术，当时梁启超身患肾疾，主刀医生却误把梁启超健康的肾割掉，结果导致不治。这个医疗事故在梁启超的坚持下，其家人一直讳莫如深，直到很久以后才被披露出来。在此之前，胡适先生也生过一场不小的病，巧得很，也是肾炎，在西医束手无策的情况下，找到当时上海的著名中医陆仲安，几副药下去居然治好了。奇怪的是，胡适先生对此也讳莫如深，虽然在开始的时候写了文章简单提到过，然后就开始含糊其辞，始终不肯痛快承认此事，那篇文章也不收进胡适文存。到了晚年，甚至抓住有关报道中的枝节错误矢口否认，害得胡适先生最忠实的门徒罗尔纲先生大惑不解，不明白一直痛恨说假话的先生为什么自己要说假话。一个被西医治坏了不肯声张，一个被中医治好了也不肯声张，疗效虽殊但用心却一，都是为了给西医留面子，生怕败坏了西医的名声。一个不惜以身相殉，一个不怕背上负义之名，就西医而言委实令人感动。无论后人对此有何评价，二人此举毕竟标志着他们是有信念之人，不会因为一时的个人遭际就放弃或者怀疑自己的信念。不用说，他们的信念是科学主义， 尽管二位基本上没有受过多少科学的教育和训练，研究的对象也不过是中国自家老店里的旧货色。梁启超只是自己看了几本粗浅的科学启蒙书籍。胡适到美国留学，开始学农学，被一个苹果难倒，随即转成哲学了。但他们对科学的信念却坚定的令人啧舌。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个时代大部分提倡西学的人骨子里都是科学主义者，认可西学就是因为里面有科学的道理，而这个道理恰是具有验效而且能征服国人的。1920年代著名的所谓科学和玄学论战，其实所谓的玄学未必没有一点道理，却被一边倒的批倒批臭，将之混同于伏击请神之类的迷信。科学主义在学界高奏胜利凯歌。其中虽说梁启超先生鉴于一次大战之后欧洲学界对西方文明的反思思想有所回归，但科学主义的前程却依然没能因此而动摇。原因很简单，他毕竟是中国比较早震撼于西方先进科技成果进而追求维新之人。尽管在今天看来科学主义并不那么令人信服，但就当时的情景而言，他们对西医的维护却有道理。在1920年代，虽然科学已经没有多少人敢出来说半个不字，但西医在中国还处在幼苗阶段。偌大的国家，4亿多人口，像样的西医满打满算也不足万人，系统受过教育的中国医生更是少得可怜。梁启超的手术事故的确是某个西医的错，但并不代表整个西医体系全错了。尽管这个错发生在中国顶尖的医院也并不奇怪，中医治好了胡适西医治不好的病，也不代表整体上西医不如中医。现代的医疗卫生防疫体系主要得依赖西医才能建立起来，这是不争的事实。尽管这两位大学者不会以个体案例否定全体，但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却不可避免地有着这样的习惯。恰好这两个案例又发生在这样两个酷爱科学推崇西医的大名人头上，如果炒作出来，其影响所及给西医造成的麻烦肯定是难以预料的。反过来中医也一样会有失误和事故，甚至草菅人命的胡治，如果概率计算，中医出的问题肯定更多。翻一下过去的笔记，这种虎狼之一的记载还是很多的。如鲁迅先生那个个体体验，拿破骨皮和墨水来治病的中医实在不乏其人，所以单就一个方面的个体事件来说是肯定是不够公平的。不过历史走到今天，中西医的位置已经倒过来了，显然是具有宝贵价值的中医已经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如果今天的人们还跟当年的梁启超和胡适一样，恐怕这二人死后有知也未必会赞同的。马屁也不易，文人无形最招骂，其实无形在某些情景下也是混世的一种方式，最抢眼的当属拍马屁。按说马屁谁都会拍，用不着上专门学校进修的，但是老粗拍马，一来拍不到地方，挠不到痒处，二来词汇不够丰富，语言未必驯雅，所以历朝历代马屁多半由文人包办。皇帝无论出身奉子龙孙还是地痞流氓，只要屁股坐稳了龙椅，需要演武修文就用得着文人了。但是在那些流氓兮兮强横霸道魂的皇帝手下混世就不一样了，就算是拍马屁高手有时也难。